英国宪政政治研究协会最近在网站载文揭露了朴正熙军事法西斯歹徒及其女儿朴槿惠把南朝鲜变成法西斯乱舞场、人权和民主的不毛之地的罪行，以及光州大屠杀的元凶、美帝国主义者的罪行。